用一生一世爱 醉了吗？ 现在你看不见的高空里，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。学会飞行，夜空洒满了星星，但几颗会落地。我飞行，等你坠落之际，很靠近，还听见呼吸。对不起。 在杯中碰出清香， 可知地球某个地方有人正经守绝望，硝烟吹开露出了眼里迷茫， 已经感觉不到悲伤，已经忘记了失望，该不该把梦想让全世界分享？ 天地雨雪风霜，有谎言和惊慌， 把爱的种子种在心田，就是希望。 新的世纪晨光，能把黑洞照亮， 每件幸福的事分享。 透过玻璃窗，晒雪后的阳光。

啡。 说不过，心里面疑惑，这是抉择时候。 从来没有讲出心爱的话，从来没有渴望热情永久或永久。 但你心里头却放不了，将快乐忘掉，甘牺牲站门后。心被眼泪流， 忘掉你谁能接受？如今放手，无言退后，仍得强装，面貌镇定来避免共扑求痛哭难放手。凝望你含情眼眸，如今记起情怀已旧，流水记忆淡淡过后，心再没有恨愁。 但我心里头却说不过，心里面疑惑，这是抉择时候。 从来没有讲出心爱的话，从来没有渴望热情永久或永久。 但你心里头却放不了，将快乐忘掉，甘牺牲站门后，情不禁被眼泪流。 忘掉你，谁能接受？如今放手，无言退后，仍得强装，面貌镇定来避免共抱头痛哭难放手。忘掉你，谁能接受？如今放手，无言退后，仍得强装，面貌镇定来避免共抱头痛哭难放手。凝望你含情眼眸，如今记起情怀已旧，流水记忆淡淡过后。

多年以后，想起来还是觉得很伤悲。我只是不愿让你独自面对，在他面前觉得自己有罪。真实的泪水，五月的雪何时才能停歇？风影被雪分不完的心碎，虽然痛苦，却让一个男人至少可以成全他全他爱的女人。 良辰去不再，

千年文化积淀，八方文化交融，您现在的位置是千年古郡，德训涿州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涿州之声，涿州之声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好像更麻木，经不起越体谅你越狂野，经不起越付出伤越强烈，厌倦了你总是才刚忏悔又惹我流泪，心事会痛的我才不所以软弱，总是会怕的你不懂那种感受，欺骗自己有多折磨，心事会痛的，就算爱那么浓厚，总是会怕的，尤其是独自承受，多爱一秒就多一点虚空。好像更麻木，经不起越体谅你越狂野，经不起越付出伤越强烈，厌倦了你总是才刚忏悔又惹我流泪，心事会痛的我在乎所以软弱，总是会怕的你不懂那种感受，欺骗自己有多折磨，心事会痛的，就算爱那么浓厚，总是会怕的，尤其是独自承受，多爱一秒就多一点虚空，心事会痛的，就算爱那么浓厚，总是会怕的，其实独自承受，多爱一秒就多一点虚空。